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第64集啊！咁今日我哋好荣幸地请到一位巴士阿叔嘅嘉宾上嚟啊！咁啊，巴士阿叔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啊？ 诶，你好，我叫 Wilson 啊，系现役嘅公车巴士司机啊，我揸个depot 系叫 Tempi 啊。 嗯，Tempi 喺即系雪梨嘅东南西北边边啊？ 那个地理位置是 Southwest， 咁而家上个礼拜四罢工，其中受影响嘅一个 depot， 因为政府个 prime minister 个 transport minister 话要私有化，而个四个车厂分别系 Kingsgrove、Merwood 同埋 Leica， 咁加埋有1200个司机，里边系而家呢四个 depot 嘅公营车司机嚟嘅。 其实点？ 喂，系啊 ，sorry， 阿 Wilson 系咪上个礼拜好似咪搞过一次罢工啊？ 哦，系啊，我入咗行呢、這个巴士公车系20年噶啦，从来都冇试过罢工。听啲老前辈讲，佢哋以前罢工都好过瘾嘅，就系罢工咯，咁又有得批噶。冇咗我入去之后就从有罢过。但是 我想问下你们呢，今次你们罢工呢，咁呢排有没有找 MP 来帮你们手啊？ 我这个不知道，因为呢我啱这个月呢是放紧大假，我们好讲爽的，放五个礼拜大假的。咁就变咗我下个礼拜先返工，但是打返电话问我啲同事呢，反而今日开始呢就知道嚟緊呢三个礼拜，由于佢已经宣布咗私有化呢，就大约是出年七月出 con 出 tender， 实施时间会是2018年的七月，咁变咗去开始希望游说我哋，就如果转私有化咪要签啲文件，咁佢话留个位俾你啦，咁嗰啲咯。但系用暂时会唔会 redundant 啊或者其他嘢咧，我就唔知道。但系如果佢根据早几年做船我哋已经私有化咗嘅雪梨区嘅小轮，冇呢一回事啦。咁变咗我哋二十年嘅年资呢，由于你係转新工，就冇咗 redundancy 囉。 嗯，咁就其实係啦，咁其实即係你讲緊譬如即系佢呢个系咪即系雪梨？你系咪我头先其实听我哋节目准备嗰阵咧，讲话其实雪梨每一个区同埋每一唔同嘅地点段咧，有唔同嘅巴士公司嘅。其实你系咪可唔可以讲下咁样咧？ 哦，系啊，因为成个雪梨或者纽省咧，系政府纽省政府咧交咗一个部门系 transport 嗰个部门咧嚟到管理纽省嘅交通噶嘛，而巴士嗰啲我哋系要佢哋大公司系要签 contract 嘅，咁我哋系归于 State Transit， 即系政府巴士嘅旗下。佢主要咧系攞咗五个大区嘅，分别系东南西北，同埋而家我哋里边其中一个就系Inner West 内西城咧，就系我哋而家会第一个系大嘅区域嚟到私有化咯，咁变咗其他嗰啲私营嗰啲咧就系分开喺佢哋各区域嘅路个地面，但系路线可以跨境嘅，就俾翻各自嘅巴士公司签翻合同嚟到佢俾个 transport department 嚟到管理咯。 嗯。 喂，但系听你头先开咪之前讲咧，呢条巴士线系赚钱嘅，点解政府要买啲赚钱嘅 assets 咧？即系佢唔赚钱嘅，年都蚀嘅，咁你卖，我觉得系 make sense 啦。但系真系谂唔到点解佢赚钱都要卖，真系呢个真系好奇怪的。 根据佢上个礼拜 transport minister 讲咧，就系话我哋呢一区唔知系早两年嘅 report 咧，佢嘅投诉特别多，19,000宗里边咧又系有12,000宗。另外一个原因，佢话咧就我哋呢个西南区出内西城区嗰啲巴士出厂咧，系比平时迟咗13分钟。咁我呢两个理由，我系绝对唔同意咯，因为而家有我哋所有 行Metropolitan 嘅市區嗰啲，就算郊區嗰啲都係嘅，有曬 GPS 同埋嗰個 surveillance camera 嗰個內置鏡頭咧，所以你架車就算有人揸咗喺邊度，佢根本根據 GPS 數據，佢係跟到你嘅。你同埋咧，裏邊有亦都入，佢唔係淨係為咗揾你架車嘅，根本佢係早兩年、三年前已經有巴士所有都有 live data， 即係我哋巴士可以到站嘅時間。如果你用手機 app 係 live app 嘅話咧，你係知道嘅巴士丟嗰陣時候，你會幾多分鐘嚟到，或者啱啱走咗嘅一班啊，你可以喺個 live app 嗰度即時睇到嘅。 同埋你而家你个政府起咁多新 apartment 啊，根本啲路都唔够啊，咁有时塞车人哋五点咁冇得搞㗎喎，即係你其实 detect 到架根本架巴士就喺个路度，咁你点搞呢？你条路系根本就系塞。 所以呢啲系佢哋呢个系佢哋交通里面佢个控制部门嗰个问题囉，佢有好多话巴士专线，但系去到樽颈位而用相对我哋对见到红绿灯，你一定要会红灯嘅话，系一定会停车。我哋唔会知法犯法，话同佢冲灯嘅，因为我哋打份工。 系啊，唔会噶嘛，系啊。但系我觉得好唔公平咯。根本你话嗰啲准唔准时，有时唔系净系个司机嘅问题，系你条路根本 inner west 你都知几咁塞嘅话，爬码头 road， 你就算平日有时塞车都起码塞，我哋揸车都两三，起码塞两三个字最少，即系已经佢好畅顺。话试过真系掹到我死，明明条路可以行十五分钟，行到系要行成个钟咯，你知唔知？喺爬 系啊，澳洲人又特别啊，你有揸车经验你知啊，无端白事可以塞。塞一餐，因为对面撞车又唔系我哋呢边嘅， 咪咯，或者佢整路咯，会整路噶嘛？嗰度成日整路嘅嗰、那个，即系Sydney U 嗰度Campbell 弹嗰度咧，嗰条路咧成日整，点解？ 同埋你而家喺 West Connect 啊，基本上你 Inner West 嗰度，你就算系 week， 即系你话 weekend 朝头早都塞到呕啦，即系塞四线变两线咁样，系咪先？ 所以佢赖啲巴士。準時我覺得是不啱呢樣嘢，所以即係你要睇翻嗰個情況係你個 planning 有問題，根本你都唔講下你個路面嘅問題。 阿Wilson 啊，其實即係我都明白你，即係其實你上個月放大假啦，有冇喺啲同事口中收到風？有即係其實具體嚟講會有乜嘢變動，同埋其實知唔知有咩人有興趣入聽打？ 个听打唔系好困难嘅，只要你认为有能力管理一间巴士，因为佢里边包括嗰、那个车队嗰、那个叫做reliable service 嗰、那个咁你基本上就可以啦。但系里边你当然有包括除咗巴士司机之外，你班管理人员啦，佢有冇咁嘅职能啦，同埋你后边嘅 backup 啊、维修部啊。都一定系好重要啦，咁你就可以咩接呢个听打嚟到做噶啦。但系你有冇嗰、那个巴士管理经验，当然系考虑之列啦。 系喎，因为咧，其实而家揸巴士啦，我都有听过啲人讲嘅，因为我同事咧就即系唔做金融，走咗去揸，本来谂住揸巴士嘅，点知佢话咧巴士咧，即系而家新嗰啲，原来新嗰啲巴士司机入职条件好苛刻噶，听佢讲，即系你啱啱入去揸嗰阵咧冇经验咧，好低人工噶，仲低，好似 under 廿蚊一个钟咁样噶，跟住你要揸到咁上下先至开始多人工，佢话即系旧制，可能你哋揸耐嗰啲咧会有唔同噶，咁如果譬如开咗新公司，会唔会对你哋啲旧合同都有影响咧？其实？ 我呢、這个详细我旧人亦都唔暂时唔知道嗰个新人嗰个入职个情况，但系咧睇翻最近个巴士司机，我哋最近都有招聘嘅，佢哋系要过八关嘅，而家新嘅巴士司机，但系同样系揸大家同一个 duty， 即系揸同一个巴士路线同一个间数，只不过。佢哋入職有難度，但係人工佢哋會唔會低咁多？我一向以往我都知道唔係爭得太遠嘅啫，爭佢哋爭一 hourly rate 爭五毫子到嘅啫。 可唔可以點講下點樣過八關啊？ 過八關就係我以前20年前入就 容易啦，就考三个中呢个中文会考啦，当然数学好简单嘅数学，嗰啲general knowledge 同埋英文咯。咁过完之后就一个 interview 咁就入咗噶啦。佢系仲要过一个 training， 佢因为你入职嗰阵时候可以系私家车牌，唔需要一定系大车牌嘅。咁佢包埋嗰、那个教车师傅俾你，嗰、那个系教重型车噶嘛，因为长过。 使唔使唔使验眼验身咁样啊？ 嗰啲因为你做揸得细车嘅话，你验眼验身已经过咗噶啦嘛。但系佢会你会另外验一次身嘅。 系啊， 佢好惊你有痔疮啊。 我要系验身嘅，系我听过要去系验做巴士。 一定要吓，但系只不过你验 好似 揸 车 揸车嘅人，你都知自己事啦，睇唔睇到，尤其是揸夜车嗰啲。 揸 train 同揸 light rail 都要去验身噶， 大佬你咁多几百人命喺你手中，咁啊 Wilson， 我听佢讲咧，唔知系咪咧话验身咧惊嗰啲人食 drugs 嗰啲嘢系咪咧？唔知系咪真嘅？我听过咁讲。 睇网页而家请嘅司机，佢话你吸过毒，佢都会请你，但系佢会唔会俾最后尾因为佢请你咧，佢系叫 certificate fee 啊。证书第三期咧，佢系三年之后咧，佢可以唔讲理由咧，唔请你噶。我喺十年前知道呢样嘢啊，佢系行学徒制啊。 哦，即系 apprentice 你。你三年你咪同佢系咁做咯，佢系出学徒嗰个人工俾你，所以头先你话人工争一截咧，都我可能就系呢个原因，因为好多时而家。专业化之后呢，好多时候某啲个别嘅啲职业又佢而家巴士司机係要考通过一个 certificate fee 㗎嘛，经 TAFE 嗰个 system， 但係佢係内部自己搞嘅。佢我哋啲 assessor 或者 instructor 签嘅嘢已经係过晒，唔需要话另外去 TAFE 再考试嘅。 可能我 个 同事 我请你啊。 我嗰同事走嗰同事咧系阿伯嚟噶嘛，即系佢都食六张噶，咁可能佢顶唔顺要考咁多试，所以佢走去揸 light rail 算。 哦，系啊，系而家要过八个试，同埋有一样啊，佢你谂下，共12.5米嘅巴士，我哋嘅两轴咧，即系前后一条轴嗰啲巴士系等于香港嗰啲三条轴啊，后边孖碌嗰啲嗰个长度嚟嘅。咁我而家揸嗰啲系18米添啦。即系拖卡，所以系 中间屈住屈， 尤其是 系中间屈 雪梨嗰啲街道咧比较窄嘅，因为我其实觉得嗰啲系 十八米嗰啲一定系走醒噶啦啊， 系啊 ，OK 啊，咁其实即系 Wilson 你讲你即系其实你入职已经要即系以前就比较易啲啦，以前系井字过三关啦，而家就过八关咁样啦。咁其实你其实你嘅更数系点样嘅？即系每次譬如每次翻工系翻几多个钟啊？跟住之后会唔会系即系会消防员咁翻两日休一日或者点样咁样？可唔可以讲下？ 我哋呢度个制造同消防员嗰啲唔同，我哋系一个礼拜一定要翻五日，新地咧系嗰个 VOT 系自愿性加班，可以唔做嘅星期日。咁变咗咧一至六咧，佢偏边日你休息咧，咁就系边日噶啦。而我而家系翻紧夜间嘅，我翻工嘅时间大约3点至 midnight， 咁里边咪9个钟咯。九个钟里面咧有一个钟头到，应该话50分钟系食饭嘅。咁 FH 系一日揸8个钟头多啲咯。咁变咗我哋攰翻嚟咧，每周工作嘅时数就系38小时咯。系啱翻个。 但你冇 loading 噶？譬如你开夜车有冇 loading？ 有啊，好好嘅。因为星期日嗰啲1.550% loading， 同埋新地而家都仲系100% loading 嘅，所以。新地自愿嗰啲话翻唔翻，你好多时都冇理由唔翻啦，因为你一工等于两工啊嘛。 佢双工俾你，梗系翻啦，系咪先？真系咁， 佢编到就翻咯。 系啊，咁其实即系你话中间有50分钟食饭啦，咁其实你食饭嗰啲系会喺翻 depot 度食饭啦，同埋你编咗啲更，其实你知唔知？即系你系编咗啲更系你每日。会唔会有阵时每日系揸唔同嘅路线咁样？ 冇错，我哋呢度行嘅制度咧，就系佢翻工啦，咁样佢每日将间个 number 可以唔同咧，就代表咧系唔同嘅班次嘅。如果系同一个礼拜嘅话，如果唔同啊，同嘅咧就多数都会一样，即系大家譬如翻个 number， 我系翻001嘅，咁你成个礼拜都系001咧，你就系一定系几多点开车，几多点里边揸咩线路咧系紧嘅，但系。由于我哋呢度行公平嘅原则咧，我哋系日日都会换嘅，所以咧几刺激嘅，因为日日都唔同，但系做惯咗嘅基本上都系一样咧，因为路线都系共行开嗰啲，你就识路噶啦。同埋我哋主要话揸醒咧，头先话揸醒有个好处，同埋点解赚钱？因为我知道你如果唔系由于工作系要翻 city 咧，系 CBD 咧，你根本。搭车嘅人咧系少嘅，嗰啲大年纪嘅人去买餸咧，都系朝头早一转，佢日头前日头落日落之前嘅话，佢就一定翻屋企嘅啦。所以嗰个客量咧，走醒嘅线路咧，我认为一定系起码围到皮赚唔赚钱咧，就系睇下佢嗰个内部经营机构系点运作啦。等就系话而家佢哋个 management 啫， 系咯。 喂，但系我因为我所知，譬如我住 Hills Area 啦，即系山区嗰边啦，就即系以前咧就系嗰啲巴士就即系繁忙时间就密啲嘅，非繁忙时间就比较疏嘅。咁其实我唔知嗰啲，即系嗰啲以前嚟讲咧，即系而家可能唔系啦。以前咧就嗰啲公司好多都系蚀钱嘅，咁系咪政府有补？我听讲系政府有补贴翻嗰啲，即系嗰啲唔系咁繁忙嘅路线嘅，系咪嘅？ 佢个操作嘅咁嘅，头先话我哋Metropolitan 就即系成个纽省分好多区咧，佢而家系每一个contract 咁订出去嘅。而家我哋政府头先话争五个，即系四个喺醒咧，东南西北加一个纽卡数之外咧，就系、是、我认为系醒嗰啲一定赚钱咯，因为唔赚钱嗰啲政府根本就 contract out， 佢唔会。去孭啲大白象嘢嚟做噶嘛？你啲人肯 contract 中嗰啲，你系愿者上吊噶嘛？你认为你做到你先至，同埋你 run 嗰个 business 会赚钱嘅话，你一定会想攞佢嚟用咁，因为赚钱嘅生意唔会冇人做嘅，系咪？ 唔系，即系我就话，即系你譬如你食。顶嗰啲Metropolitan 或者内西区嗰啲就应该赚钱，因为嗰啲翻工放工嗰啲好多人去搭嘅。咁但系我即系我又譬如我哋住嗰啲区咧就比较即系少啲偏远啲嘅。 但系佢 签 嗰 个 contract 嗰阵时，你山区咧佢 guarantee 咗几多个 service 噶嘛？即是每日 run 咗多个班次，佢一定系会交咗个政府要你。每日譬如系 service standard 咁样啦，有 service standard 系啊，半个钟头咁样啊，繁忙时间就15分钟，呢啲系 service standard。你个巴士公司你死都要同佢死掂佢噶嘛，所以我哋系冇得走嘅。你准时开车嘅话，尤其是而家头先话有呢、這个即时数据嘅话， 系啊， 所以我哋系唔会射到去边嘅，但系会迟嘅话就系由于交通挤塞啫嘛，冇乜嘢噶，等红绿灯。或者客多， 或者 全部都系， 或者啲衰车 路面嘅情况影响嘅。 啲衰车停喺巴士专线，阿 Wilson 你走醒成日都知噶啦，啲友仔乱停，系咯，就成日停喺巴士专线，咁啊成条路喐唔到。同埋而家，喂，而家你走，譬如你走醒咧，而家 George Street 咧掘到烂晒咧，咁即系啲交通系咪即系以巴士大佬嘅角度嚟讲，系咪 delay 得仲劲嘅？ 系啊，因为你路面 CBD 嘅路面少咗嘛，但系适应咗而家旧2014年10月开始啦，而家你一年半到已经系适应晒噶啦，系最初头嗰几个月就CBD 塞得好紧要咯，同埋一定系影响省里边小商店嗰啲生意嘅，因为你泊唔到车兼路面咁塞啊，点嚟帮衬你啊，系嘛？ 我又想问咧，譬如你哋翻工每一日咧，系咪要 guarantee 走，即系走几多转啦？定因为计个时间，纯粹计个时间嘅咧？ 跟嗰张间纸做，就头先话我哋大约做8个钟一日咧，最多佢编个间纸最多一日系只可以做9个钟，而中段有个食饭时间咧，即使系咧上下半场加埋 伊达啦，即系上半场五个钟或者下半场五个钟咧，系 maximum 嘅。超过咗之后咧，我哋要停工嘅，因为有个劳工例，有个叫做 fatigue rule 啊，系对针对 大 重型车司机嘅。 咁 如果 我车，我即系话 都有嘅，系啊。诶，除咗巴士， 咁即系话你哋唔系计时间嘅，你纯粹系计翻工嘅时间。譬如你可能你预咗有八转车咁样计啦。譬如啊，咁但系你有阵时交通挤塞，我走唔晒嘅咁样，咁走得六转喎，咁你都系照收工噶啦。 唔会噶，因为头先讲就系话，譬如头上半场系五个钟咧，我哋走到五知道会最后尾嗰五个钟之前嗰一转系会超过五个钟咧，我哋打电话翻上去电台咧，就系话。过五个钟仲做嘅咧，因为过五个钟做咗咧，我哋翻唔到厂食饭咧，我下半场又佢又要搵人顶噶啦。我哋而家个操作就系咁，将来私营有冇呢支，佢哋系点样调控我唔知道，但系而家个操作咧，五个钟头咧系加十五分钟到咧，佢嗰个 fatigue 就要 apply 噶啦，我哋唔可以再同佢揸噶啦。所以 咁即系话佢个厂随时有啲 standby 嘅司机喎，如果咁讲， 冇噶，佢 cut 咗你个 service 嘅。譬如头先话我四个半钟头已经系我塞咗半个钟头喺最后尾嗰转喺食饭之前嘅，我打电话翻厂，佢又叫我 cut 咗我最后尾嗰班车，叫我走特别车翻厂食饭嘅啦。因为通常我哋安排翻厂食饭。 咁唔怪之有啲巴士唔嚟啦。我试过搭巴士，有啲巴士等成个钟 冇咗。 咁你都要顾及司机大佬嘅感受嘅，真系，即系你唔食饭都要，哇系，问呢啲，即系其实讲起呢个叫休息，咁譬如咧揸下急尿咁点啊 ？Wilson 冇啊， 系啊，点 佢去到埋尾站，我一定就算唔去厕所，我都落地行一行，松一松一个脚噶，因为你可能塞车塞，通常都系一个钟头一转，一个单一个单程应该话，咁走到落去 Circle Key 啊或者 Martin Place 啊，而家咁咪落车行下咯，就算唔去厕所都咩，有时间唔去厕所咯， 系啊，即 系唔系都落街落地面行下，松一松啲脚步嗰啲血气咯。 系啊，咁其实咧有阵时，譬如你话架巴士埋咗站啦，咁你譬如你即系你埋咗站头落车歇一歇，咁你又会唔会揸翻同一架车走，定有阵时会交另外一架车俾你咁样嘅？ 头先话会翻厂食饭，就多数都系转咗第二架车噶啦，好难 keep 到嗰架车，佢你用啲车用得好尽嘅。 系啊，即系。 但系头即系如果我哋就话头先话上分上下半场咁计咧，上半场一架通常啊，下半场一架咯。但系呢几年改制咧，我试过有一日里边可以转五架巴士嘅，就我哋初系觉得好离谱啦，但系而家惯咗又 OK 啊。 嗰啲型号有冇唔同噶？ 即系点解一系啊？我头先我话我系揸长车嘅话，如果我交嚟嗰个司机，佢话佢冇长车牌，我要揸翻我嘅长车走噶啦。 原来系咁。 因为你嗰个卡式唔同噶嘛，我哋如果揸长车个卡，同佢哋短车嗰啲牌 系啊， 佢亦都冇。 系咪多啲牌又？譬如你有啲特别，譬如你揸长车嘅牌，或者会唔会系即系高人工啲噶？ 揸长车系多有个津贴噶，但系其他种类嘅叫我哋叫 widget bus 咧，就基本上系标准嘅。但系做得两年咧， 实啲讲，喂，可唔可以讲讲？喂，大约譬如一个司机啊，譬如我想入行啊嘛，大约系人工几多钱啊？同埋佢除咗人工个底薪之外，有啲咩津贴咁样咧？即系嗰啲譬如你。 底薪就是个 hourly rate 咯，就38个钟一个礼拜，就每年有五个礼拜。如果是长工五年，每年有五个礼拜年假咯。咁医疗嗰啲就冇，因为嗰个制度之外啊嘛。其他都是礼拜六头先讲过是有嗰个 penalty 啦，礼拜日人流啦，同埋如果我哋是做。OT 即系 我哋叫 VOT 啦，系 voluntary 系自愿噶嘛，咁就又系有 loading 喺度咯。 佢系计时薪定计月薪噶？ 时薪噶，所以系做每日做多一分钟就多几蚊咁噶啦。 哦，即系几钱个钟啊？而家佢如果新当我新入职啊，即系我最 27蚊到咯，我唔好记得啊。 20蚊个钟， 27蚊个钟到咯。 咪你清零好似冇咁多噶，你系要合资格先啊？系啊， 小红知道嘅，如果我知道以前嘅制度咋？ 而家争好远，而家系啊。 佢系归喺归学徒啊嘛，佢哋 系啊， 而出出 P 嗰个阶段嘅话， 佢俾 Apprentice Price 你好 shit 嘅而家系啊。 但系你工作做嘅嘢系一样，你要记得 系咯。但系你未有牌嘛，惊压你佢。 诶，唔系佢个牌系揸车个牌就系 full 嘅，但系正式嘅个 shit P 未你未 compete 就。佢系归学徒啊嘛，都系，如果理论上就 佢呢个即系叫做，即系总之当 trainee， 当青衣咁对你咯，系咯， 系啊，所以佢好呢，就算而家话私有化之前，佢都系好热切咁样话请新司机嘅， 系啊，咁其实 惊你， 你同事同埋啲伙计点谂啊？对于私有化，即系你所接触嗰啲咧，其实佢哋点谂？ 因为你要谂。首先讲翻就系话，我廿年都未试过咧，点解今次工会决议，就算话之后，我哋个秘书长就系话，今嗰朝礼拜四五点钟先知，我点 call 啲司机，因为头车四点几已经开噶啦嘛，之后就你 call 唔翻嘅，同埋已经一早新闻啊、报纸啊都讲晒话，我哋会有反应噶啦，因为你私有化，我哋个铁饭碗一夜。敲烂佢噶啦嘛， 系啊， 咁变咗从来冇试过，有试过罢工，当时嗰啲罢工咧系照样开车就唔会收车费，嗰啲乘客就好 happy 嘅。同埋早几年咧 ，Y 嗰个 depot 喺西北 中西啦，又唔系西北系咯。 而家我哋会可能。我唔知佢哋点谂啊，但系有时忽然间野猫式集体一齐告病假咯。嗰早几年就试过 ride 嗰个 depot， 咁嚟到消极反应咯。因为个地球转紧呢啲嘢，一定始终都会杀到埋嚟。只不过大家会唔会做到退休咁解啫？我个感受就， 不过通常啲私有化嗰啲咧，都系对啲。工不嚟，因为私有化之后咧，佢就系 maximize 个 profit 噶啦，会啊 系啊，工会个领袖就讲得啱咯，因为如果而家系公营汽车咧，嗰、那个叫乘客享受到嘅系 benefit 系福利，但系去咗私有化之后咧，嗰、那个就系嗰个私有化公司嘅福利咯，你个公营车边 嘅，你政府或 香港会系嘛？ 政府而家都系咧，仲有或多或少有津贴咁样啦。 但系真系好奇怪喎，嗱 ，labor 嗰啲咧真系好废柴，即系之前咧啲人咧又 construction 嗰啲出嚟抗议 ，labor 又唔帮手啦。今次巴士呢单我又唔见有人 labor 啲人出嚟讲嘢，又系真系好废。 个反对党嗰个就话咗一路系咁啦，因为同埋而家有个叫做旅游车嗰个工会嗰个主席都成日都系讲好拥护公司呢啲公营机构私有化，我唔知佢点谂，但系佢就系话会悭咗几多少钱，同埋 哇咁嗰啲人交工会嗰啲会费俾 Labor 真系嘥 X 气喎，真系你知唔知？如果你交工交入工， 但系今次政府由于佢话会罚得好重，我相信佢罚我哋工会今次咁样罢工法，因为从来冇试过。你系话电台同埋电视一路都系话 illegal 嘛？但你唔好唔记得你当日个 transformation 系强传夺你话我哋内西城有啲问题，根本个个都会其他嘅 depot 意思或者地区一样有同样嘅问题。 唔系，即系其实佢衰格，佢嗰度就话，即系你哋 delay 多又俾人投诉，咁你。即系你内西你又拆晒啲屋，系咁起基建，咁、那个路面情况根本就会差嘅。你唔可以赖落啲师傅度，真系。 头先我咪讲呢个 point 咯， 系咯， 听书嘅同学，头先我咪讲呢个 point 咯，我觉得唔公平咯。 系啊，咁即系 佢会逐步其他地区都会一样噶啦，只不过系每个，因为佢系我哋而家拜region 拜地区咧，佢逐个击破你啦。等于我哋已经之前嗰啲收车厂都系已经系外判咗出去噶啦， 或者嗰啲入油喺車廠入油嗰啲幫手入油嗰啲人士，佢盡量將佢個皮縮咯。但係呢幾年我睇到就係、是。反而佢嗰啲management 嗰啲人加得好紧要，加得好多咯， 肥上瘦下， 个操作要贵翻嘅。 系咯，喂，其实咧，即系头先你讲有样嘢咧，而家即系比其实对比翻你香港啦，你话雪梨而家即系。巴士有个 app， 咁就会讲下一班车几时到啊，就有会唔会有塞车，同埋佢有一样嘢，其实我而家电话啱开呢个 app， 就係佢会有其他路线所提供俾你㗎嘛。咁其实你知唔知香港呢有人就係想 develop 呢啲即係叫做巴士到站嘅 app 啊，但係啲巴士公司全部唔肯放出嚟喎，话呢啲係机密数据喎。其实你点睇啊 ,Wilson, 呢单嘢。 佢梗系机密啦，因为而家嗱，我哋喺雪梨用紧嗰啲 app 咧，全部都系 live app， 塞车我哋就睇唔到。但系你想搭嗰条路线嗰架巴士，会几多分钟后到咧？你佢如果个嗰啲数据冇问题咧，即系或者嗰啲线路 GPS 数据啊嗰啲系冇问题嘅咧，你系即时可以睇，企个巴士站就睇到嘅，同埋你可以帮你好方便嘅帮你。set 埋路线啊，或者有需要转车咧，全部喺一个 apps 里边做晒，变咗你唔系好识路咧，只要你识得拨啦拨，睇下个手机仪，咁你就知道你身处何方同埋你个去向。但系香港嗰啲咧，佢因为香港早几年都有啦，有啲叫鬼车啊嘛，佢梗系机密啦，佢派鬼车出去，佢因为我谂每个政府都唔希望噶。嗰啲巴士呢係唔会做达成佢运香港运输署嗰个期望，就係、是、出架车嘅。我哋而家佢出一架空车呢，佢咪可以达成佢运咗嗰个 trip 嗰个愿望囉。但係呢啲当然係机密啦，如果佢係巴士公司蓄意咁做嘅话，所以佢嗰几间巴士一定老风佢唔提。如果佢有 GPS 嗰个系统喺巴士，佢都唔会提供个数据嘅。如果唔系佢哋操用唔到个数据，佢哋嗰个算盘啊嘛。 系啊， 但系而家我哋雪梨嘅全部都系一个机构办晒，所以我觉得三年到咧呢、這个数据拎咗出嚟咧系相当好咯，方便啲乘客同埋司机都方便咗，因为知道你自己几时出车，或者系前面塞唔塞啊。 嗯哼。系咯，咁就呢、這个叫其实咁就你觉得呢样嘢，即系其实私有化呢样嘢，你卒之你觉得你觉得会发展成点咧？ 我相信而家佢，因为咧你要记得咧，我哋而家嘅省长咧，嗰位女士咧，佢初入嚟开始做， 佢 就喺参选呢个 Andrew 嗰个位啦， 佢有竞选承诺啊嘛， 佢先。有呢个行动嘅，所以我认为佢哋睇嚟而家今日已经话有transport 啲人落嚟游说啲司机去签三合同咧，佢系相信系事在必行咯。 嗯，因为即系其实呢几日有人翻查翻省长阿 Gladys 嘅竞选承诺咧，就话。佢系冇谂住 privatize 噶嘛，咁果然系政棍啦，即系咁快180度转变。 系，冇错，呢、這个Jeff 讲得啱。佢六个月前我哋问佢，工会问佢会唔会 privatize， 当时系 斩钉截铁 ，Minister 斩钉截铁话唔会嘅，唔系好耐嘅啫，六个月前。所以佢而家话我俾陷阱我哋踩啦。 咪佢咪不过 Newsom 咪出年先选过，好似。hello， 你讲咩啊？ 喂， 系系， New South Wales 嗰个election 系咪出年啊？好似系咪？咁出年定后年啊？ 唔清楚， 即系嗰个省， 佢谂住转， 唔清楚，系咯。Wilson 呢个 系咁样会得失好多工人咯，因为佢而家事在必行嘅话，同埋佢哋都计过嘅，呢边系佢哋做唔做都系影响唔到佢哋嘅议席嘅。同埋咧，佢相对咧，喺北部咧，因为我嗰边可能知识分子比较多咧，北部啊，东部啊嗰啲地区佢暂时唔喐嘅，因为嗰啲人 如果一听到风声咧，佢哋会留意啲时事新闻多啲咧，嗰个反对嘅力量而家比我哋可能会仲大啲，我相信。 你喐北部喐东部啊，咁多 politician 住嗰度啊，核爆都似啦，真系。 哦，系啦，攞嚟我哋攞呢个西南区嚟到试下啦， 但其实佢自己揾自己笨嘅，即系我喺度睇呢个叫做，即系上个礼拜咧有个 report 出咗咧，其实我都 post 咗我哋自己节目嗰个 group 入边嘅，就讲譬如你话 Ashfield 啊、Leica 啊、Croydon 啊，即系沿住 Parramatta Road Inner West 嗰几个区咧，其实系雪梨最宜居嘅几个区之一咯。佢金铺爆镬咁嘅嘢出嚟，即系自己揾自己笨。系咁你哋两个仲有冇补充啊？ 因为我仲有好多嘢问嘅，不过时间关系，可能又问唔到咁多嘢。系啊， 系啦，咁就 或者我好快问下阿 Wilson 啦。喂，你觉得譬如我想比较一下，譬如即系我就所知就系香港，即系成日听话香港揸巴士嘅人好辛苦嘅咁样。其实你比较一下雪梨呢度揸巴士咁，有啲系咪即系会同香港嘅巴士司机？揸巴士嘅司机比较边一度系即系好做啲或者成咁咁系咯？ 其他嘅唔敢讲，因为大约九个月前我睇到香港电台31台讲佢嗰个系某个工会个巴士副会长咧，佢揸十嗰一间，佢仲要揸咗14个钟，同埋佢要 travel 一个钟头翻屋企。十二个钟咁。一个钟头往返，即系两个钟头，佢成日用咗14个钟头为咗翻工，咁你可以减到佢有几个钟头喺屋企同埋瞓觉啦。我头先所讲，我哋呢边最多做9个钟一日，佢偏更9个钟咧就系 working hour 嚟嘅，咁加相对我就系呢边系始终都系先进国家咧，福利呢啲对。劳工个福利 权益嗰啲咯，即系系咯，即系因为其实即系我所知系好多都系嘅，譬如你一翻过咗一分钟都唔得嘅，佢个法例咁，佢跟得好足嘅，但系可能香港嗰啲啊，可能成日都要 overtime 咗啊，啲时间即系食饭嘅时间或休息嘅时间就少啲咯，呢度就比较系即系保障啲你哋嘅，譬如每一间嘅休息时间会有咁样咯吓。 系啊，因为佢而家我哋翻工咁样，而家系一分钟都唔可以迟嘅，因为你一迟嘅话，又个车厂细嘅话，你前面嗰架车唔行咧，后边嗰架车系出唔到嘅。佢后边系又系一部巴士顶住噶嘛，因为佢一偏咗就系顺住出噶嘛。你翻早间嗰啲根本就唔可以迟到，同埋好似佢投诉我哋话迟出厂，根本就系冇可能。佢喺度讲废话嘅。仲有咩问题想问？ 我谂到差唔多啦，咁就 差唔多。 非常多谢 Wilson 今日上嚟做 哦，多谢你哋揾我哋真 系啊，我哋节目嘉宾啦。咁我哋下次有机会我哋再讲啊，系啦。 好，有缘再会。 好，唔该晒。 O、okay, K，、 okay, 我哋 拜拜， 我哋下次翻嚟再讲，系啦。 O、okay. K。 喂，翻到嚟第64集，港珠澳第二节啊，系啦，咁头先就巴士阿叔上嚟，我哋即系讨论咗好多好有趣嘅嘢啦。咁今集就系有我二世祖简洛夫同埋猫姐嘅。喂，头先咧，我哋咧咪后咧，即系呢个叫做讲话呢个叫做鬼妹去游水，听讲呢个雪梨西区，可唔可以讲下呢单嘢啊？阿猫姐。 我话呢单嘢正、哦，话说最近咧，喺呢个 Auburn 有一个 public pool 嚟嘅，嗰个系公众泳池嚟嘅。咁咧有一个有一班会教嗰啲女士啦，就 book 咗架比较细嘅池嘢嘅，就咧就我睇咧就话逢星期三就有2-3个钟咁 book 咗。咁咧，但系佢就要求嗰个公众泳池咧就要放个链喺度俾佢哋平时可以游水啊咁样咯，即系如果佢哋要用咗去拉埋咁咯。咁因为佢话咧个原因就系咧会教嘅女人咧系唔可以俾男人睇到佢嘅身体。 佢有身体俾人睇咩？你即系 喂 你有冇试过即系去海滩咧？即系我知阿猫，即系你最中意去海滩晒三点式噶啦，系啦。咁就即系你有冇睇过啲回教徒咧？点样去海滩嘅？ 哦，你讲嗰啲 burgini 啊？ Burgini 系点样咧？其实咧，即系有等泳帽咧，咁啊，即系都系包住个头嘅，系啦。但系咧，佢着嗰啲好人哋嗰啲，即系深潜嗰啲咁嘅叫嗰啲，即系着成只青蛙咁捻样咁样去游水嘅，系啊，即系 咪嗰啲鲨鱼装嗰啲人嚟咧？ 就系啊，即系好似 La Perouse 啲人潜水嗰啲，即系其实呢个都冇乜嘢啦。即系我啲 friend 咧喺中东做嘢嗰啲咧，佢话有阵时，譬如喺海滩咧见到啲回教啲女人之后游水咧，屌你老尾长袍咁冲落去，黐捻线嘅，即系你件袍有冇洗嘅，大佬真系。 我唔明佢点游咧？佢着住件袍，咁你 feel 唔到个身体嘅。 唔系佢着住件袍，件袍咁鬼重，佢扯佢落去嘅，你系咪想自杀啫？其实系咯，生无可恋。 系，但系咧，我最卡唔系呢样嘢啊！最卡我上网咧，有啲阿婆话咧，佢好赞成呢个建议啊。跟住有个阿婆仲话，佢咁样封住啊，都唔系借货回教嘅。咁好似我呢啲阿婆咧，成八十岁啦，去游水都唔想俾人哋睇住晒啊，因为我觉得我唔够啲后生女咁样咧，够 佢真系对自己太有自信啦！呢个八十岁嘅阿婆。 唔系啊，佢话佢赞成啊，封住啊，因为 佢系赞成啊，大佬，佢八十岁梗系赞成啊，大佬，佢就唔想哇，你把夹得咁过瘾，唔夹下我咁嘅，大家都冇得夹你好咯，系咪？ 可能系啊， 即系呢个词其实系咩？系公堂嘅，而即系呢个叫 council 嘅 general manager 其实系 support 呢一样嘢咁样咯，即系觉得即系我哋要照顾呢个叫做唔同种族嘅需要咁样咯，系啦。但系其实阿猫，即系我知道你有游水嘅习惯噶啦。譬如你游下水咧，见到咧，即系你游紧，你譬如你游紧蛙式啦，咁你喺个水嗰度无啦昧个头上嚟，跟住突然之间见到有人成身咁，好似水，好似飞虎队喺你面前出现，你系咪觉得好恐怖？ 好惊，但系见鬼好似。同埋乜嚟噶？我真系唔知个男定女嚟，其实咁好惊，反而仲惊。其实佢咁成身包住晒，点睇啊，大佬？ 唔系，其实呢啲系咪其实反映呢班友又喺度玩 victimize 自己？即系你，譬如你想要咁多私隐嘅话，你咪去私人池嗰度游咯。 或者佢咪自己喺回教自己一个？唔系，但我都最戇鳩系佢话惊人睇到。咁你点解整个帘咧？你不如整到满，即系 I mean 系 lock 住晒噶啦。你整个帘要睇，要装你啊！啲人仲好奇，反而会走去装，即系佢唔系有心去咸湿睇你，即系咩事有啲人会咁噶嘛？你明 唔？唔系，即系好似咧，即系同啲细路仔讲，同啲细路仔讲话咩赌钱咧，或者即系咸睇咸嘢咧，对你冇益嘅。咁就咧，啲僆仔咧就即系越话唔俾咧，即系就越去做咁样。即系卒之咧，好多细路仔咧，包括我咧，卒之咧就变咗成世喺度睇四仔噶啦。 咪系咯，分分钟佢咁样围住，本来啲人唔去嗰度游水啊，啲人啊都走去，不如去嗰度游水啊，打开嚟睇下咩人巴闭啊？ 唔系即系白，唔系啊！你知澳洲啲僆仔几黐线噶啦？佢话诶，我唔知呢度边度嚟，跟住之后唔着泳裤冲入去，诶，我点捻知啊？屌你老尾啊！真系， 因为佢嗰度系个帘嚟噶嘛，佢冇锁噶嘛。 唔系佢 系有 glass door， 但系公众佢人哋可以开噶嘛？ 唔系佢嗰啲帘咧，其实咧呢个新闻嗰度咧有嗰度系有幅图嗰度就话，其实系喺个池嗰度附近拉嗰啲透光薄帘嘅啫。其实你阿猪阿狗都可以冲入去嘅， 咪系咯？阿猪阿狗可以冲入去噶。 真系， 同埋佢因为公众噶嘛，佢冇权去就咁删咗佢，你明唔明？即系佢唔系一个 swimming school 嘅 pool 嚟噶， 晒公堂咯，顶你你自你咁中意走去，即系点？一来就系点解你要其他人迁就你？第二就系你觉得你有 special needs 嘅话，点解你唔一来就喺清真寺起自己起个池啦？第二就系点解你唔租私人地方？你包晒成个场，咁就唔使嘥埋啲做嘅无谓嘢啦。 唔系为咯，可以包啲 swimming school 咁样，你闩埋门，咁其他人唔入得咪得咯？ 大把 swimming school 啦，嗰晚我去 Maroubra 食饭先见到个 swimming school， 原来，唉，真系， 系啊， 喂喂。 喂，咁譬如咧，即系咧，你游下水咧，即系你有咩噶啦？譬如即系嗱，而家讲一个切身处地嘅反应啦。你知你成日去游水，咁譬如你去参加 swimming class， 咁跟住之后无啦啦咧有个人嚟就话佢要分开游嘅话，咁系咪有违澳洲呢个叫 everyone have a fair go 嘅原则啊？系咪先？ 咩点样分开游啊？唔明。 即系个着住，即系总之入边有啲人长袍嘅嚟，即系话啊，我唔可以同你游同一条线嘅，我要分开游啊，叭叭叭，诸多。 佢梗唔得啦，佢梗唔得啦，咪 public 嘅话梗唔得啦。 所以啊，不知所谓。 public 系唔可以嘅，如果佢咁样讲系歧视嘅，同埋即系嗰度系 public 嘅，佢会俾人话嘅，即系你唔可以你自己霸晒条 link 嘅，会人话佢。 佢而家都自己霸晒。霸晒成个咩啦，系咯，唉，唔好讲咁多呢单嘢，下一单系啦。咁啊，最近咧有单即系雪梨，澳洲有个奇人啦，喺 Melbourne 噶啦，咁就即系其实阿猫姐，你系咪话佢系雪梨刘明伟啊？即系问阿爷借咗几万蚊买间烂屋之后就 佢话借啫，俾佢啦系嘛？点会借啊？佢屋企应该有钱嘅，睇个样咁串串工。 你知唔知呢单嘢咧卖到美国都系咁报啊？ 系正、啊，即系你嗰条友，或者讲解，你简介下嗰条友叫咩名，或者同埋佢做啲咩啊？ 呢个人咧就叫 Tim Gurner 啦，咁其实佢35岁，但系个样似45啦，因为佢甩头发啦，系啦。即系你知你讲乜？佢好似李子雄，佢甩嘅方法，你知唔知李子雄啊？ 我知道，但系我唔觉得佢靓仔咯，唔知点解。 李子雄 嘅有钱人，有钱人就算有啲唔靓仔都好型咁，我唔觉得佢好型，我觉得佢个样串串拱，好想兜巴扯佢两巴。 你唔 觉 得佢？ 你睇张相已经 唔系佢好老千格咯，条西裤啊太窄，件咁嘅西装褛啊太长，嗰、那个咩死人恤衫啊袖啊太长，戴埋啲咩死人 gufflings 老卵肚，真系系啦。咁佢就佢就 我覺得佢係嗰種扮 X 曬嘢嗰啲格咯， 咩 就懶係扮有扮大牌嗰啲格啊， 即係佢係 中環精英咁咯 ，such as 中環精英。 即係我費事 judge 佢咧，因為一來就係我未見過佢真人啦，咁佢就上咗去個即係叫60分鐘時事節目咁樣啦，咁就即係講話，即係佢同即係其實澳洲而家咧就好似香港咁樣，好撚多啲咁嘅財經演員嘅，咁就即係講自己點樣一間屋變10間，跟住之後有好多錢咁樣分享自己發達之路啦，咁佢就喺度鬧澳洲而家啲人。就平时就喺度挂住，即系呢个叫做饮啲4蚊一杯嘅咖啡啊，食埋呢，即系无啦嗌啲 avocado spread toast 系嘛， 即系嗌17蚊系啦，17蚊一客嘅叫做，即系 好似佢有话你成日换电话添啊，我记得佢有讲 十系咪 ？sorry， 19蚊一块嘅叫做牛油果 avocado avocado toast， 咁又喺度话即系啲人成日换电话，每年想去欧洲旅行，又话即系要揸宾利。又要揸宝马咁样，系啦，咁就话即系你班友嗰个 mentality 系买唔捻到楼嘅呢世，咁就即系又话自己即系30岁。 佢话唔系啊，最好笑咧，佢咧个访问咧开头佢问你，佢答呢扎问题啦，跟住咧佢话啲人 save 唔到，跟住咧就到最后个节目主持就问佢啦，咁你点买你第一间屋？嗰度先好笑嘛，我觉得。 我冇睇啊，佢点答啊？ 你冇睇咩？咁佢。唔系我冇睇嗰个即系嗰个 interview， 但系我有个 script 噶嘛，即系你上网嗰啲 news 咧，佢有个 script 噶嘛，咁佢直情系有个 run down 话个 interview 系点样噶嘛，我睇佢嗰个structure 真系好好笑咯，开头咪讲你讲呢扎嘢食话啲人饮咖啡啊，食牛油果 toast 啊，去旅行啊，买 iPhone 啊，咁咧佢个死人节目主持正啦，最尾嗰条问题问佢，咁你点买第一间屋？你知唔知佢点答？ 点答啊？ 跟住佢话我问我 grandpa 借钱。借咗3万 几，屌佢老母啊！嗰阵啲楼，嗰阵啊 Melbourne 啊嗰啲乜烂閪啊 apartment 啊10鸠几万，你 grandpa 基本上系俾首期你啫嘛，你咁样即系佢自称佢自己朝头早6点做到夜晚11点啊，你做乜柒嘢都供捻到啦，屌你老母！跟住之后佢就讲话，即系佢买， 唔系啊，佢话佢买第一间系问阿 grandpa 借34000， 之后再供啊嘛。 我间屋系18万嘅，咁你谂下，如果佢投资嘅话，啲租根本都够冚啦，使乜佢俾钱啫？ 跟住之后又话佢咁样，即系卖咗间屋赚咗12000，你赚12000咧，咪你柒咯。跟住之后就再借咗150000嚟走去买间 gym 啊嘛。跟住之后又话即系用两年时间，唔系一年时间嚟执靓间 gym 再卖俾 competitor 系啦。 跟住之后就即係佢话咁滚雪球可以即係将自己变咗做物业，即係叫发展商咁啦。但你真係开喎，你有咩人，即係你而家落澳洲社会呢，边个咁得闲俾三皮几嘢你咁乱鸠咁揈呀，係咪先。同埋 喂，我仲廿年前喎，佢唔係而家喎，1990年喎，廿几年前喎，30000多蚊嗰时好多喎。 係呀，嗰阵係。 係呀，你諗下，你间屋先10多万，30000多蚊係等于你嘅1/5或者1/4层楼。 唔係 你諗下几多钱。 唔係1990，呢个叫2000。 2000， 屌199030000多蚊买到好多嘢啦，屌即系 townhouse 都买到啦。但其实即系呢啲咁嘅垃圾财经演员咧，即系除咗即系你讲紧，譬如即系澳洲而家就开始越嚟越多，其实最难顶嗰啲咧就系、是、你头先节目我 send 咗条 link 出嚟啦，节目之前即系嗰啲咁嘅访问嗰啲叫做即系 young investor， 呢啲先呕心。有冇睇嗰啲嘢？ 即系根本全部屋企有钱嘅，你冇钱边度搵首期啊？黐线！ 唔系即系 入场都冇钱啊！唔好讲供啊，大佬。 即系一来就系入，即系一来就系屋企有钱啦、啊。二来就系、是、你咪 send 一条北姑段片俾我咯。佢摆明就系李思嫣嗰啲啦，屌！ 梗唔系李思嫣啦，呢、這个唔同，呢个级数高啲，应该系有高官包嘅呢个北姑，你睇得出嘅。你冇睇过节目？我睇咗佢咧， 我睇 哇，成只北姑鸡咁样，哇，真系！即鸡饭咁，大佬。 唔系啊，但佢个样呢次45-50岁咁咯。 咁生个仔系咁上下噶啦，同埋佢都唔影佢老公嘅，你估都估到，可能佢系啲二奶三奶啦。 唔系你唔觉得佢侧边嗰个男人好似佢只鸭嘅咩？即系 唔系喎，嗰个我觉得嗰个鬼佬好似好搭堂，唔知点解。好似好 impress 佢咁多钱咁。 屌屌屌屌咩？嗰个鬼佬可能做完节目啊，即系执一剂噶啦，真系。 真唔知喎，呢啲 behind the scene 嘅嘢，你我点知道你咁好嗰个 production 嗰个人？ 咪啊，做完节目啫。但系即系而家系好难顶咯。屌，即系每日新闻就话，即系 this trader 就即系咩 save up 20 grand and bought his first property at 20。你都好捻多啲咩新闻，好难顶咧。即系要过滤呢啲嘢， 唔系啊！佢而家点解咧？佢要即系帮政府消怨气，而家好多人怨买唔到楼，咁咧梗系政府俾钱呢啲，整啲 soft ad 就话啊，唔系噶，其实都有人买到楼噶，你明唔明啊？即系政府俾钱，或者 财演，成班发展商喺度做财演，系啦。 唔系政府俾钱，都系嗰啲发展商俾钱咯。即系如果唔系，你点识啲民怨咧？系咪先？ 系啊 ，OK。就 但其实啲人睇完之后唔系识民怨，系仲兴。 唔系同唔系你其实你譬如咧，即系咧，即系譬如香港听众咧，想知道啲其实真正嘅民意系点咧，你就去 Facebook 就去下嗰啲叫 Seven News 啊、Nine News 啊、Sydney Morning Herald 啊、Australian 啊、Herald Sun 啊，即系诸如此类嗰啲咁嘅嘢啦。咁你睇下啲 comment 咁就知噶啦。啊，监制屌啦屌，落今日呢、這个。重头戏系啦，咁即系呢个重头戏就系咩咧？即系你嗱，香港咧就即系劏房波啊，走去即系喺新界度囤地啊，咁啲高官啊偷步买车啊，即系而家劏房波啊继续，即系下一届都有得做呢个叫做财政司司长啦。但系即系起码即系早十几年前啊，阿梁锦松屌争啲讲捻坐梁锦祥仆街。梁锦松系啦，偷步买车啊，咁都要辞职咁样啦，都要潜翻水咁样啦。咁呢单嘢系咩咧？即系呢个叫做澳洲税局 ATO 咧，呢个叫做 Head of Audit 啊。咁佢基本上系咪第二、系咪第三把交椅到啦？系咪啊，阿猫姐？ 我唔知第二定第三啊，呢、這个 deputy 啊嘛，呢、這个 deputy 应该都大嘅系啊。 咁佢应该系啊，即系总之系头，我谂系头即系澳洲税局嘅头五，即系头五位人士啦。咁就佢就专负责 audit 一啲大嘅 corporation 大公司、大公司系同埋有钱人 high net worth 系啦嘅人嘅。 系 咁啫，即系咧，其实咧，即系呢个叫爆咗呢个叫澳洲立国史上税局最大嘅丑闻啦。咁就呢条友仔咧就58岁啊，咁就涉嫌以权谋私啊，系啦。咁就其实事源系点样咧？佢个仔就30岁，屌佢同我一鸠样大嘅，同埋佢个女系啦，同埋佢个仔成班猪朋狗友，再加老婆咧， 就即係同埋以即係同埋一班友啊、律师啊、private equity 啊嘅友仔呢，就成立咗一间公司。咁佢成立间咩公司呢？咁你知阿猫姐，你知其实好多时你啲 IT 工嗰啲系部头形式咁样㗎嘛。即係戰人管帮你攞个位返嚟，跟住之后呢你即係税务上你系一间 payroll 公司度，即係帮你搞埋出粮啊、扣税啊、super 咁样。 佢呢个唔系戰人管啊，佢呢个呢直情呢嗰条友呢，你知唔知有个 IT 咁，其中一个成员嘅 Sam 咁呢，佢之前呢就去搞 party 呢，系吸引嗰啲大公司呢俾佢哋做，即係话帮佢做 payroll 呢，系 no service fee 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呢单嘢？ 佢就点解 佢仲请埋个 beauty queen 去嗰啲 part， 就引啲大公司啲人俾生意佢啊？系啊！ 佢就即系佢就点样同啲人 explain 话系即系点样？我哋点佢哋点样维皮咧？佢就话大公司出粮俾佢，佢哋会即晚去利息套戥去 money market 度，即系炒外汇，所以佢就可以即系利用，即系可以咁样嚟呢、這个叫做即系总之就 no free， 系啊 ，no free， 唔使 交 续费。系啊， 咁就即系其实佢搞到好高调又成咁样啦，咁就即系其实我想讲下戰人管就系佢同好多啲戰人管有合作，咁戰人管就即系俾基本上系啲客就俾钱佢哋出粮咁样啦，咁佢点运作咧？咁呢间叫 Plutus Payroll 就成立一间嘢嚟接生意啦。咁佢咧，即系你有冇睇到佢系同成班道友啊，同埋成班友仔就成立一扎子公司嘅？有冇睇到嗰单嘢？ 哦，系啊，系系有两个 two tier company 嘅，其实佢系 啦。咁佢 一间嘅， 即系 Plutus 就为接生意啦，同埋即系 trading name 咁样啦。咁 Plutus 收嗰啲钱咧，就俾呢啲叫做头先你所讲嘅 second tier company， 即系一扎子公司咁样。咁呢啲子公司咧，全 Q 部咧都系空壳嚟嘅。咁边个控制呢啲子公司呢？咁就即係呢班 Plutus 呢班友仔呢，就俾钱啲，你有冇睇到系啲道友啊、trader 啊、无业游民咁样啊？ 係啦。係啊係啊係啊，或者啲后生仔囉，即係啲 啲废青 大学生，等钱洗咁呢就帮我哋洗钱啦，係啊。 係啦，咁就即係佢就即係叫做就 Plutus 收咗呢啲钱返嚟呢，咁就俾呢啲咁嘅细公司啦。咁呢細公司呢就即係 Plutus 就即係當 contractor 咁樣，就話俾咗呢啲友咁樣做。咁呢啲咁嘅細公司呢就會負責呢就出糧俾呢啲咁嘅員工嗰度。咁你知道我哋澳洲呢出糧呢係預繳咗税先㗎嘛，係咪？即係 PAYG 係呀。 即係 pay 日書高啦。咁其實一個負責任嘅叫做呢啲叫 payroll 公司或者 accountant， 就會即係計咗你應課俾政府係要俾幾多税政府，再出返一個淨收入俾你咁樣㗎嘛。 系 咪？ 系啊， 系 啊，系啊。 咁譬如你收钱嗰、那个，你系基本上你信佢张 payslip 写乜就写乜噶啦嘛，即系你譬如扣多咗税嗰啲，咪即系年尾咁咪 tax return 咁攞翻咁样。 tax return 攞翻系啊， 系啦。咁 但系而家佢呢个 case 咧嘅问题唔系出自喺嗰啲员工嘅人工度啊。 佢俾少咗钱税局啊嘛。 系啊，佢系咁嘅，佢就好似啲我睇新聞就话，其实好多工程公司都系咁运作嘅，嗰啲 PAYG 你 report 咗之后咧，系唔使即刻交嘅。 可以，即系你， 即系你， 系啊，你讲。 系啦，你系唔使即刻交嘅，好多有啲公司咧直情 delay 咗成年先交嘅。咁呢间咧公司咧又系啦 ，delay 咗成年几两年，咁咧直至到税局问嗰啲大公司点解你仲未交 PAYG 咧，咁咧再 redirect 翻呢间 company 咧就发现咗呢单嘢咯。 系咯，因为其实即系其实我睇翻佢嘅侦查报道嗰度咧，其实譬如你争税局咧，你争你俾你货咗六成俾佢咧，佢就唔会开 file 咁样嚟 audit 你嘅。但系呢班友系大贪，呢班友就落到即系净系俾 落价落得太犀利， 系啦，净系俾呢个叫即系净系俾三成，咁即系落咗隔七成啦。咁你个 shortfall 太大，咁你税局班友咪查咯，一查咁咪掕咗出嚟咯，系啦， 打嘢。 系啦，咁就即系呢单嘢咧，其实咧最即系其实除咗嗰十个 associate 就俾人查啦，咁嗰十个 associate 就发现嗰班友就又买波子啊，又走去即系买飞机啊，豪宅都俾人封迷咁样咯。咁其实咧即系最癫就系佢个主，即系而家个疑犯主谋啦，个老豆基本上已经系俾税局接听佢电话嗰阵咧，就已经话：喂仔啊，你俾人查紧，你扑街咯咁样。有冇睇呢单嘢？ 我有睇， 都抵死啫，通风报信俾人录晒都唔知道。其实税局知道呢单嘢好耐，一路有人 fish 佢哋啊嘛。 系啊，即系 不佢知嘅，佢一路唔出声，跟住想嗰啲人出晒嚟咁咯，揾晒嗰啲有关人士咯。跟住有一个 developer 都俾人哋捉咗，你有冇睇啊？ 有啊，唔系最 嗰个住 double bay 嗰个系。 因为嗰个人就系、是、即系，其实佢原本咧呢家人咧，其实咧系住 Menai 嘅，同埋住 Sutherland 嘅。你有冇睇呢单嘢？ 你讲边个？好多个，即系你讲 double bay 嗰、那 个。个爸爸咯，系咯，个爸爸。 边个？即系呢个税局呢个人系咪？你讲 系啊，税局嗰个人啊。 O K。 系啦，咁就即系 我真系唔知。 系啦，即系其实佢原本系住 Sutherland 啊，住 Menai 咁样啦。咁而家其实佢喺度。怨个仔咧，即系搬咗去 Bondi 之后咧，群迷班友咧，所以就拖佢，拖咗佢落水咁样咯， 拖爹哋落水。 系啊，但系呢个屌个爹哋啊，唔好又扮无辜啦。即系呢个税局真系查呢单 case 嗰阵，同埋差佬查呢单 case 嗰阵，你知单嘢系有个律师就advice 佢点样 run 呢坛咁嘅骗局噶嘛，系咪？ 系啊，系咯，你都知噶啦，你有晒律师又死， 唔系个律师喺其中嗰个 call 嗰度就已经 man 用暗号表示话啊大哥知唔知道呢单嘢而家濑嘢咯？你即系你而家你争税局太多钱，你要俾翻钱税局，如果咪税局一定 要呕突，系啊，税局唔系啊，真系捉你。 系啦，同埋即系另外一样嘢就系咧，即系而家呢个咁嘅。呢、这个咁嘅大骗局俾人倒破啦，咁就即系其实你留翻嗰啲咁嘅叫做即系口供啊，同埋嗰啲叫即系截听咗个电话出嚟咧，就系话呢班友原本都 run 得好地地嘅，但系个条卅岁嗰条咁嘅僆仔咧就衰索无道，即系无啦啦每个礼拜叫佢找几廿万单咁样，跟住卒之咪爆咯，即系成班。 一方面啦，二来好似我睇新闻又话咧，佢嗰啲税局嗰啲咧有搵啲女人咧氹佢讲嘢咯， 唔系啫， 爆料啊，系啊，又佢搵咗 spy 喎，系 咁卡，因为佢已经系讲话即系。呢条友除咗结咗婚之外，跟住仲有情妇噶嘛？咁佢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税局唔知唔系即系嗰啲调查啲人员咧， 系啊， 唔知啲女人去即系探情报喎。 我屌， 唔知佢行 唔系唔系可能成日叫鸡咁，即系搞下咁，即系揼紧骨紧套料咯，好 系啊， 唔出奇啊，系啊。 系啊，抵死咯， 咪 即系 衰咸湿 咯。 但系呢单嘢咧，佢话有差唔多七啊个喵咧系攞唔翻，即系而家系起咗一批赃物啦。但系有即系六七啊喵系追唔翻咯。佢而家话 哇，咁点算啊？咁六七啊喵追唔翻？ 咁啊，多谢纳税人咯，多谢你同我咯。 我顶，我帮呢啲人俾钱，有冇搞错啊？ 真系屌佢老母啊！ 呢啲咁嘅 P K 真系，仲要我哋帮佢俾钱，唉。 系啊。咁啊 ，OK 啦，咁啊，够钟啦，系啦，咁啊，节目时间够啦，咁啊，多谢各位收听，下一集其实我哋今日准备咗好多嘢，不过讲唔晒，下一集再讲啦，系啦 ，OK， 好啦， 下次再倾啦 ，OK， 多谢收听，拜拜， 拜拜。